浪漫或是二月在舞蹈，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，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。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，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，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。你可愿交出心事，在天地漫游一次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爱，哪里会有缤纷盛世，没有你仍不知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你，哪里会有欢意，地点不需介意。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，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，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。愿望就是凌月夜静止，或是仰望白日下月枝，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。你可愿交出心事，在天地漫游一次。世界衬衣，哪里有爱，哪里会有缤纷盛世，没有你仍不知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你，哪里会有欢意，地点不需介意。世界衬衣。